再来关注天津的天气情况。记者从天津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天津有两次强降雨过程，周前期天气凉爽，周后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气温较高。今天天津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受降雨影响，周前期每日的最高气温均在30摄氏度以下。19号前后还有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降雨量级为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为暴雨。降雨过后即迎来了晴热天气，气温迅速回升，本周的最高气温为32摄氏度，出现在21号和22号。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河北省气象台预计8月16号到18号，河北省多地将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有中到大雨。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多云见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而其他地区多云见晴。17号夜间到18号，中西部地区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将会有中到大雨，而河北的其他地区晴转多云。 接下来继续关注疫情防控的消息。8月14号凌晨，北京健康宝上线新版本，除了主界面的功能排序有调整，北京健康宝将用户行程申报和信息登记做了深度整合。对于近期有过进京或返京情况且没有向社区报到的人员，北京健康宝将弹窗提示，需要首先根据小程序的提示核验通信大数据行程卡，提交之后如果没有核验到中高风险区域，会自动变为绿码，如果核验到曾到过中高风险区域，需要进一步进行登记。 市民登录之后就能够发现健康宝主界面功能排序有了调整，本人健康码自查询仍然排在第一位，而使用频率较高的本人信息扫码登记功能从第四位上调到了第二位，方便用户更快捷地使用这一项功能。其他的功能模块排位则是向下顺延。 记者了解到，如果用户确有到访过中高风险区域的，按照防疫政策要求需进行信息登记，用户需填写居住地、14天的到访地等信息，并主动与所属社区联系，社区的工作人员将根据北京市现行防疫政策判定用户是否需要进行居家隔离，并解除弹窗状态，如需隔离，用户的健康宝将呈现黄色状态。 在此呢，也是要提醒广大市民以及来京的访客，请按照北京健康宝弹窗提示及时主动报到，如实准确提供个人近期的旅居史、接触史、个人健康情况，不要瞒报漏报，配合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健康排查、核酸检测以及隔离观察等防控措施。 继续来关注疫情解封的消息。昨天望京街道万科时代中心解封，六栋写字楼将陆续复工，所有的员工需持核酸阴性证明登记复工，并进行七天的健康监测。由于确诊病例曾经到访过，万科时代中心按照防疫要求进行封闭管控，解封复工后员工需经过四道防疫关卡，园区入口、楼宇、公司以及向社区街道报备。 万科时代中心属于开放式的园区，五个园区入口成了第一关。记者在入口处也看到，进入园区的商户和企业人员必须扫描健康宝以及行程卡，测温，并且出示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结果。除了步行入口，万科时代中心停车场入口处也设置了登记点，物业工作人员按照要求检查车辆内人员情况，并且做好登记。 作为健康监测其中一项，所有复工复产企业工作人员都要第一时间向自己所在的社区或街道进行报备，并截屏留证。万科时代还鼓励部分大型的企业居家办公或实行错峰上下班，避免人员聚集。 北京房山区岩村镇的乐活城南区也在昨天下午解除了封控措施。解封之后，全体的居民仍然需要继续做好七天的健康监测，期间不得出京，不得参加各类集体活动，不聚餐、不聚会、不聚集，非必要不离开小区，并且于8月21号再次进行全员的核酸检测，所有人做到应检尽检。 由于乐活城北区、千禧家园两个区域前期存在确诊病例，疫情风险程度要高于乐活城南区，因此乐活城北区、千禧家园小区封控管理措施还在持续。截至目前，乐活城、千禧家园两个小区的居民已经经历了5次核酸检测，所有的检测结果均呈阴性。 朝阳区大屯街道汇中里第二社区博士祥园小区日前呢进行了第四轮的核酸检测，结果全部阴性。经北京市区疾控部门的综合研判决定，于昨天零点解除了封闭管控。解封之后，居民还将会进行为期7天的健康监测。而博士祥园小区有600多户居民，共1400多人。由于7月31号有确诊病例到访，小区采取了封闭管控措施。 解封并不意味着解除疫情防控管理，接下来博士祥园小区将严格实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包括出入口实行24小时值守，外来人员严格落实测温、扫码、登记等。7天的健康监测期间，小区居民每天需要向社区报告体温及健康情况。 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是对暴露之后感染风险较高人群实施的医学健康管理措施。居家医学观察到底有哪些要求？应该注意些什么？对此，国家卫健委日前也是做出了详细的说明。 在场所要求方面，居家医学观察者最好单独居住。如果条件不允许，可以选择一套房屋里通风较好的房间作为隔离室，保持相对独立。房间内应当配备体温计、一次性手套、消毒剂等个人防护用品和消毒产品及带盖的垃圾桶。同时，在相对独立的隔离室放置桌凳，作为非接触式传递物品的交接处。房间尽量不要使用空调，尤其不能使用和其他房间共通的中央空调。 居家医学观察期间，尽量减少和其他成员的接触，必须接触时要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戴好口罩，做好个人的防护。居家医学观察者应当每天早晚各进行一次体温测量和自我健康监测，并将监测结果主动报告社区医学观察的管理人员。 早安京津冀，再来个了解天津与河北的疫情防控信息。先来关注天津。天津机场、铁路、公路等相关部门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对进京通道实施了严格把关。请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是北京国际航班的第一入境点，守好关口，坚持底线思维，强化航站楼保洁人员管控。最近，机场成立入境航班客舱清洁工作联合保障组，选拔10名专业员工，统一对入境航班开展机上保洁。入境航班保障人员集中管理模式由原来的7+7+7调整为14+14+14，也就是说，上班14天，集中隔离14天，回家休整14天。机场海关所有进入红区的人员核酸检测频次从1周1次变为每天1次。核酸采样人员在每个旅客采样完成后都要进行手部消毒，并对采样环境进行消毒。每趟入境航班抵达时，海关主要负责人和口岸联防联控小组负责人员全程坐镇，通过巡查和远程监控，确保各岗位防控措施落实到位。京津城际是天津与北京之间的客运枢纽，筑牢首都疫情防控的护城河。眼下，对于所有进京列车旅客，天津通过3道关口把关，在入口处实行健康码、接种码2码连查。车站里还为进京旅客划定专门区域，设立2次查验岗，在车辆进京前，确保100%落实旅客测温、健康码查验。公路方面，目前天津全面暂停了11条客运进京班线以及客运包车，货物运输进一步压实属地责任。 我是跑罐车的，周边的这些工地全都在跑，做的检测，这是对我们的负责任，也是为咱整个社会也是一个安全。 另外，河北方面，8月12号，河北永清县发布情况说明称，昨天发现网上有部分关于河北永清县新冠肺炎疫情的文字、图片、视频等舆情。经过核实，截至到目前，河北永清县无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如有相关信息，将会第一时间通过官方媒体进行发布。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地区的疫情通报。先来看河南。据商丘发布消息，2021年8月14号0点到24点，河南省商丘市新增确诊病例5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6例。截至2021年8月14号24时，商丘市现有确诊病例9例，无症状感染者6例。 疫情发生之后，第一时间摸清行动轨迹、居住区域、位置、接触人员等等，科学划定风险等级，及时封闭所在小区。目前9例确诊病人以及6名无症状感染者全部转至河南省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港区分院进行救治。 他们的密接、次密接人员全部进行了严格的隔离管理。 八月初以来，商丘市开展了两轮核酸检测，一共检测了1205万人次，结果均为阴性。患者尹某居家隔离期间和入院时均进行了核酸检测，均为阴性。目前已启动了商丘市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 接下来关注新疆方面。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民政府新闻办8月15号晚间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博州阿拉山口市口岸地区新冠肺炎疫情和疫情的防控工作情况。8月15号，博州阿拉山口市口岸地区在3天1次常规的核酸检测当中，发现了3人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经过专家诊断均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目前已经转运到了博州定点医院进行隔离医学观察。 据介绍，这3人14天内均无出境、出疆史，无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无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接触史。后续情况，京津冀之声广播端及官方微博将及时跟进，随时报道。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红进轮船员情况的通报。红进轮9名载船值守人员于8月15号下午的2点15分离船，下午的3点35分闭环转运到了定点医疗机构。5名阳性船员经过专家组的会诊，判定均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而其他4名船员经过再次的采样检测均为阴性。那么至此，红进轮20名船员均已经接近了定点医疗机构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昨天下午4点多，江苏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有5名本土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符合了出院标准，下午出院。这是本轮疫情以来，扬州市在本地医院救治的患者中首批出院的患者。 出院5人当中，2男3女，年龄最大52岁，年龄最小9岁，除了1人普通型，其余均为轻型。经过积极的治疗，恢复情况良好。他们现在体温正常3天以上，呼吸道症状明显好转，肺部影像检查急性渗出性的病变明显改善。目前连续两次的核酸检测均呈阴性，病程超过了10天，符合国家新冠肺炎诊疗方案规定的出院标准。经过国家专家组的讨论之后，认为已经治愈，达到了出院的标准。而出院之后，他们将会进入扬州的定点康复医院，开展14天隔离康复治疗，在康复师的指导下进行康复锻炼，并且加强营养的供给。 昨天召开的江苏扬州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扬州市民政局副局长徐德林介绍，疫情以来，扬州各地的民政部门已经完成了特殊困难群体3轮次的全面排查，重病、重残等特殊对象落实专人对接、每日一访，向主城区封控管理范围内的困难对象发放一次性临时生活补贴，按每户300元的标准筹集米、油、肉、蔬等生活物资，已陆续发放了3636户，其余的物资正在紧急筹集中，近日将会全部发放到位。 再来关注澳门，截至到15号，澳门特区政府卫生局建立的全民核酸检测工作非卫生局医护或相关人员报名专业已经开展了5天，共有超过了1000名市民报名参与。目前，澳门具有核酸采样能力的医护人员有1600多人。为进一步扩大采样人员的队伍，加快采样效率，特区政府卫生局计划招募澳门所有非政府医护人员参与全民核酸检测的采样工作，并且为相关人员提供专业的培训，为可能进行的下一次全民核酸检测做好准备。 据介绍，由于核酸检测采样工作属于医疗行为，并且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因此西医、牙医和护士将会优先担任采样员，且必须通过卫生局的专业采样操作培训和测试才能参与工作。8月3号，澳门新增了4例输入或输入关联病例，特区政府随即于4号展开了首次全民核酸检测，所有的样本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国家卫健委近日发布新版公众和重点职业人群戴口罩指引，对公众戴口罩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普通公众来说，除了在密闭的场所需要戴口罩之外，当处于人员密集的露天广场、剧场以及公园等室外场所时，同样也需要佩戴口罩。 近来，新冠肺炎疫情，特别是德尔塔病毒，已经波及了多个省份，防控形势严峻，在公共场所科学佩戴口罩，是降低传播风险，防止疫情扩散蔓延，减少公众交叉感染，保证群众身体健康最简单、最方便，也是最经济的有效措施。 科学佩戴口罩看似简单，严格执行却不那么容易。一是因为当前仍然处在伏天，气温高，湿度大，有人因为嫌怕闷怕热，要么就把口罩拉到了下巴，要么把口罩揣到兜里或者挂在胳膊上。二是因为思想的麻痹，有人觉得自己接种了新冠病毒的疫苗，有了抵抗力，而且当前我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已经超过了18亿剂次，所以我们所处的环境很安全，在如此严苛的要求戴口罩恐怕没有必要。 但是果真如此吗？其实不然。正如权威机构解释的那样，对于个人来说，接种疫苗的保护效果不是100%，产生保护性抗体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对于群体来说，在没有形成免疫屏障的情况下，新冠病毒依然容易传播。所以在接种疫苗的前提下，常态化防控措施仍然也必须要坚持，包括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勤通风等个人防护措施。 疫情防控是一场持久战，可怕的并不是新增的零星病例，而是松懈的心态和敷衍的行动。做到科学佩戴口罩，是保护他人，也是保护自己，更是保护家人。希望我们每个人能够严格遵照疫情防控措施的要求，保护疫情防控所来之不易的成果。 以上是今天的今日头条，协同发展美好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接下来一起关注三地热点。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早安京津冀，我们接下来关注三地热点。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昨天开始，北京公交集团将会陆续调整43路、642路、646路等15条公交线路，方便朝阳医院、房山等周边地区的市民出行。近年来，由于朝阳医院以及周边地区的机动车流量大幅增加，导致临近的白家庄路还有南三里屯路等道路常年严重拥堵，途经这一路段的43路乘客候车时间长，行车间隔不可控。对此呢，北京公交集团从昨天开始调整43路，配合新开专5路。 新开的专5路将承接43路调整后撤出路段的地面公交基础服务，首末站为团结湖和东大桥公交场站，配置小型公交车辆，方便在拥堵路段灵活行驶。因开通后实际的乘车需求较低，昨天起，专151路停驶。同一天，642路由环保科技园延长到水岸家园南站，专38路调整路号为448路，专54路双向增设环保科技园站。 另外，记者从北京地铁公司了解到，为了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控制列车的满载率，地铁公司将会从今天开始对部分车站的早高峰适时采取限流措施，通过站外限流的方式减缓乘客进站的速度，控制站台列车拥挤程度，降低满载率，确保疫情期间乘客的乘车安全。涉及的八条线路共25座车站，具体的限流信息乘客们可以通过北京地铁的官方微博来查看。 记者从北京市交管局了解到，本周工作日早晚高峰交通压力将增大，事故故障车影响通行情况较多。早高峰期间，二三四环、东西北五环、东六环、蔡胡营南路、建外大街等道路进城方向将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京藏高速、京承高速等将出现进京的潮汐车流，最高峰出现在8点到8点半。近期事故故障车影响通行的情况较多，建议司机朋友适时检查车辆情况，特别是机油、刹车、灯光等做好保养，同时车内不要放置可能影响驾驶和安全的物品。 为了逃避高速入口对于大型货车的称重检查，少交通行费，货车车主薛某利用小客车 ETC 收费标签卡来通行，偷逃通行费9万多元。近日，这起案件在北京密云法院宣判。 经查，薛某从他人手中购买多张小客车 ETC 收费标签卡，薛某的大型货车收费标准应为1.9元每公里，小客车的收费标准则为0.5元每公里。2020年的12月到今年3月间，薛某的5辆大货车使用小客车收费标签卡，共偷逃了高速通行费共9万多元。 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薛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罚金1.5万元。法官也提示，此类行为轻则受到行政处罚，重则构成诈骗罪。广大的驾驶员和车主切莫贪图小利，以身试法。 接下来关注一组 3D 生态治理的消息。北京方面，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建设启动以来，又有80万亩新造林融入了京城的绿化版图。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目前北京市已经形成了千亩以上的绿色板块共250处，万亩以上的大尺度森林湿地共29处。 2018年，北京市启动了新一轮百万亩造林计划，明确了一平、三环、五带、多廊、多片区的绿色空间布局。今年下半年，澳北、南苑、黄村等地都将会开工建设大尺度的森林。澳北森林公园总规划面积超过万亩，由新建公园和现有公园绿地优化整合而成。它位于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北侧。建成之后，澳北森林公园既是送清风入城的重要通风廊道，同时也将会给回天地区的居民提供遛弯休闲的好去处。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的数据显示，先后两轮百万亩造林工程实施以来，北京市已经形成了千亩以上绿色板块250处，万亩以上大尺度森林湿地29处。绿色伴随着山川、平原、河流、城市不断扩展，构筑起清新明亮、互联互通的首都蓝绿空间。 继续来关注 3D 热点。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同时又是经济财富。天津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定不移地走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随着天津871重大生态工程的实施，天津陆地海洋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明显提升。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今年上半年，随着最后一批乔灌木栽种完毕，西青区生态屏障绿廊基本建设完成。这里栽种了近300万棵树木，与津南区的绿色廊道连成了绿色生态屏障天字形骨架的一撇。在绿色廊道内设立的30公里行人步道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来这里亲近大自然。 满眼的都是翠绿，整个人心情就心旷神怡的。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天津持续加快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打造天津智港，举办世界智能大会，成功获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示范区。中国信创股、北方生股、细胞股、数字经济产业创新中心等新在地平台加速建设。腾讯、华为、中国电子、中电科、中车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相继与天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不断推动天津的智能科技产业向绿色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期间，天津牢牢牵住双碳这个牛鼻子，加快构建双碳工作顶层设计体系，实现绿色发展。随着天津871重大生态工程的实施，天津陆地海洋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明显提升。继续发挥森林湿地等碳库的固碳作用，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同时，市低碳发展研究中心围绕双碳目标任务落实，制定全市碳达峰总体方案。第一批次118条任务已经下发到各区和各部门。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建设和环境治理的主战场，河北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续推进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 2017年7月，秦皇岛启动了七云山生态修复项目，规划建设了城市广场和系列公园，打造了户外乐园、崖壁酒店、温室花房、儿童王国等一批景观节点。如今，这里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好生态系统。 近年来，河北省还深入开展了矿山综合治理工作。为了修复治理矿山的环境，邯郸武安市投入治理资金3亿多元，修复治理露天矿山255个，治理面积达到了25000亩。其中九龙山矿山修复生态工程现在已经打造成了集文化、体育、农业、生态、休闲五位一体，可观赏、可休憩的生态休闲体验区，日接待游客最多时可以超过50000人，成为矿山生态修复的生动范例。 唐山迁安市将矿山修复与乡村振兴、现代农业和休闲旅游等有机结合，大力发展了现代农业、生态旅游等产业。截至目前，迁安市已经完成了矿山绿化及复垦近3万亩，正在修复治理的金岭矿山，争取利用5至10年的时间，以建设矿山公园为基础，打造成世界级矿山生态公园。接下来，河北将持续推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力争到2021年年底完成全部剩余的625处责任主体灭失露天矿山的基地治理。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 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 3D 协同发展，京津冀 3D 热点。 早安京津冀，我们继续来关注 3D 热点。近日，北京市安委办、天津市安委办、河北省安委办联合印发《关于在环京地区组织开展严厉打击液化石油气和压缩式天然气非法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的工作方案》。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环京地区液化石油气和压缩式天然气非法生产、销售、储存、运输等各种违法行为，有效遏制安全事故，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全面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此次专项整治行动的重点区域包括京津、京冀相毗邻的地区，主要包括北京市10区、天津市2区以及河北省4市。 自然资源部近日正式批准河北省建设京津冀城市群地下空间智能探测与装备重点实验室，这是河北省自然资源领域首家获批的部级重点实验室，将努力建设成为全省自然资源领域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成果转化的示范性科技创新平台。 京津冀城市群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人口最多的区域之一。京津冀城市群地下空间智能探测和装备重点实验室将主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两大国家战略，以河北省光电信息与地球探测技术重点实验室为基础，依托河北地质大学、光电技术研究所等单位的科研团队，聚焦京津冀城市群地下空间智能探测和装备技术体系的研究，着力解决京津冀城市群地下空间的地球物理探测方法、智能探测与监测仪器、城市地质灾害和安全性评价等方面的重大科技问题。 对于河北省开发利用城市地下空间，建设宜居城市、透明城市以及智慧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继续来关注天津方面，根据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天津市税务局通过强化部门间信息共享，与市场监管、公安、社保、银行、政务服务中心等部门联手，为新开立纳税人打造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一天半结的套餐式服务体系，把注册流程转化为一次填表、一次流转，简化办税环节，降低办税成本，缩短开办时间。 从今年六月份开始，企业按照线上前台受理、系统后台分类的处理模式，即可一次性的完成新办企业的信息确认、税费总核定以及发票票种核定、一般纳税人登记、税控器具初始发行申请、财务制度备案等多种业务，为企业提供了集成式的办税体验。 截至目前，天津市税务部门已为5200多户新纳税人办理了税务套餐服务。下一步，天津税务部门还将继续以意见改革精神为引领，全面构建线下服务无死角、线上服务不打烊、定制服务广覆盖的服务新体系，进一步提升企业开办、注销等重点环节的服务水平，采取精细化、智能化、个性化的服务新举措，助力天津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今天是北京冬残奥会倒计时200天的日子，自北京携手张家口成功申办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以来，按照中央第24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部署以及北京冬奥组委的安排，河北省冬残奥筹办的各项工作均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今年2月21号到26号，相约北京冬季体育系列测试活动2020到2021赛季全国残奥单板滑雪坡面回转的邀请赛、全国残奥冬季两项和残奥越野滑雪邀请赛等比赛在张家口赛区举行，圆满完成了各项测试任务。 目前，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还有冰玉环的无障碍电梯、无障碍卫生间均已经施工完毕。而张家口冬奥村、冬残奥村计划建设无障碍客房273间，客房基础装修已经完成，相关的设施正在安装当中。截止到目前，河北省入选新一期国家集训队的运动员排名是37名，人数全国第一。另外，残疾人冰雪运动普及也在持续推进当中。 据新华社报道，近日记者来到了天津蓟州国家冬季运动专项训练基地，二期工程项目新建的大道速滑馆正在加紧施工。二期工程项目中的屋面钢结构设计为单向正三角横架结构，施工难度较大，施工单位克服困难。目前屋面的钢结构的主体已经完工，整个场馆预计在10月份完工交付使用。 说完了冬奥会，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昨天晚上，在2021赛季中超联赛苏州赛区第八轮的一场补赛当中，北京国安队凭借着前16分钟打进3球的高效闪击战，最终4-2击败了上海申花队，从而在积分榜上反超对手，以赛区第3的身份晋级争冠组。另外的几场比赛当中，长春亚泰3-1击败了大连人，锁定了小组第一，武汉则是1-1战平河北，天津金门虎队0-5不敌上海上港队。 至此，中超第一阶段比赛全部结束，山东、广州、深圳、广州城、亚泰、海港、国安以及河北队进入了争冠组，其余的8支队伍进入了保级组。中超第二阶段的比赛将于今年的12月1号到明年的1月3号举行，接下来将进入休赛期，为中国男足国家队征战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让路。 关注一组文化方面的消息，昨天遇见古埃及黄金木乃伊展在中华世纪坛开展，107件古埃及西式的藏品亮相，包括大规模展出的黄金木乃伊、现存最早的肖像画之一法尤姆肖像木乃伊，以及埃及艳后相关展品，还有大量的古埃及陶器、珠宝、石碑等等，展品均来自于英国的曼彻斯特博物馆。 主办方介绍，本次展览除了静态展品之外，还加入了许多新媒体内容，包括三个纪录片、七个观众互动触摸屏以及三个木乃伊 CT 扫描展示屏，以增加展览的丰富性和完整性。本次展览期间，主办方还精心设置了多个打卡拍照环节，通过 3D 背景墙拍照、穿越变装游戏等互动，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古埃及文化。展期将持续到11月15号。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6周年之际，天津平津战役纪念馆联合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推出了线上展览《东江铁流南越惊奇》，让公众通过在线的方式参观，铭记东江纵队的光荣历史。 此次线上展览分为八个部分，通过众多真实的历史照片，详实地介绍了华南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和东江纵队，在东江人民和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的支持下，创建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打击牵制华南日军、解放广东等重要的历史贡献。 连日来，天津市群艺馆、各区文化馆通过线上的方式展开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从不同的门类艺术讲座、教学到云上展厅、非遗展示等等，让人们在炎炎夏日里足不出户就能够参与其中，感受群文活动的快乐。 在市群艺馆微信公众号上，群艺小课堂继续为群文爱好者带来不同门类的艺术展示和教学。东丽区文化馆线上推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永远跟党走、东丽区百团精品、团队优秀作品展演等。此外，少儿暑假云课堂和成人云课堂更是吸引了众多热爱书法、美术、编织的人们的关注。 好莱坞科幻片《沙丘》计划将于年内引入到国内，并将在9月3号的威尼斯电影节上首次揭开它神秘的面纱。这部改编自同名畅销科幻小说的电影，由曾经创作《银翼杀手2049》的导演维伦纽瓦来执导，云集了包括张震、还有查拉梅、还有杰森·莫玛等在内的知名演员，将会以神秘宏大的风格呈现一场围绕沙丘星球而展开的星际大战。关注 3D 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消息，首先来关注一组防汛抗洪的消息。水利部最新的会商表明，尽管当前已经经过了7月下旬、8月上旬的防汛关键时期，但受降雨影响，一些流域的部分河流水位仍然超警。当前全国的汛情重点关注两个区域，一是松辽流域的嫩江、黑龙江、松花江。进入5月份以来，嫩江、黑龙江、松花江的干流已经持续超警很长时间，其中部分江段已经超警接近了40天。水利部会商预计，嫩江、松花江以及黑龙江干流的超警时间可能会持续到9月中旬。由于超警时间较长，造成的堤防喂水时间长，防守压力大，要加强堤防的巡查防守。 另外一区域就是太湖以及周边的河网地区，目前水位仍然有多站超警超保，其中太湖超警20多公分。太湖及周边属于平原河网地区，退水较慢，所以要加强防范城市内涝以及中小水库、中小河流的防守。 经过数日的连续抢修，河北省随州市、襄阳市、荆门市等因强降雨受灾地区已经全部恢复供电。这是记者15号从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的。近日受强降雨影响，湖北省138,029户用电客户因灾停电。灾情发生后，湖北电力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累计投入了抢修人员5221人次，出动车辆1289台次，投入应急发电机65台、应急发电车6台、发电照明装置57台、大型抢修设备21台，全力抢修受损的供电设施，为支援受灾严重的随州市，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还从随州周边地区调集了145名抢修人员及若干抢修物资，协助当地开展电力基础设施的各项抢修。 另外，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八号以来，强降雨过程已经造成了湖北141.12万人受灾。目前，湖北降雨开始明显的减弱，江湖库区汛情趋稳，长江、汉江各站水位均在设防的以下。而省内主要的中小河流水势平稳，省内五大湖泊当中，梁子湖、雕岔湖、洪湖、长湖超汛限水位，另外浮头湖是超设防水位，另外还有七座大型水库超汛限水位。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国际电讯首先来关注疫情。据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4:26，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了535409例，达到了2,769,1542例，死亡病例增加了9124例，达到了436,6743例。 接下来我们关注近日局势骤变的阿富汗。新华社的消息，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的主席阿卜杜拉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总统加尼已经离开阿富汗。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当天晚些时候宣布，塔利班武装人员已经进入首都喀布尔。另外据报道，加尼在阿富汗一些官员的陪同下已经前往塔吉克斯坦，此后还将会前往其他国家，但是目前尚不清楚他的下一步行程。这一消息尚未得到阿富汗总统府方面的证实。 此外，当地时间15号夜间，阿富汗塔利班发布消息称，即已控制位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总统府。部分塔利班武装人员在总统府对媒体表示，塔利班将对西方国家政府和军队合作的阿富汗人实施大赦。他们同时表示，塔利班领导层返回喀布尔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穆贾希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由于在喀布尔的阿富汗安全部队已经放弃职责，四散而去，塔利班武装人员已经进入喀布尔市内，以保障民众的安全，维护社会的秩序。当天早些时候，塔利班的代表在喀布尔和阿政府商讨和平移交权力。阿富汗代理内政部长米尔扎夸勒同一天说，政府将会把权力移交给过渡政府。 当地时间8月15号的下午，联合国安理会方面决定将在16号上午就当前阿富汗局势进行紧急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会出席会议并进行报告。当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同时发表声明，称其正在关注迅速变化的阿富汗局势，并敦促塔利班及其他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保护生命，并确保人道主义需求得到满足。 声明呼吁塔利班及其他各方要确保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所有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和尊重。他也呼吁各方要确保人道主义援助不受到阻碍。此外，声明还说，联合国仍然决心促进和平解决阿富汗问题。 接下来再关注海地地震。新华社太子港消息，截至当天时间8月15号中午，海地西部地区14号发生的7.2级地震已经造成了724人死亡。海地民防部门的负责人15号中午在记者会上说，地震已造成至少724人死亡，2800人受伤，大部分遇难者位于受灾最严重的西南部地区。据当地华侨介绍，截至目前没有华侨华人在此次地震中伤亡的消息。海地总理亨利已经抵达了灾区指挥救援，并宣布海地开始实施为期一个月的国家紧急状态。 接下来再来关注国际疫情方面的消息。泰国15号通报，首都曼谷新增新冠确诊病例4215例，居泰国全国的首位。它周边的龙仔措、北榄还有春武里三府新增确诊病例也都超过了1000例。泰国普吉府当天发布公告称，由于当地疫情呈现升温的趋势，为有效防控措施并且确保普吉沙河计划的继续开展，决定延长普吉封岛时间直到8月31号。 普吉沙河计划作为泰国政府开放国门计划的第一个试点，从7月1号起开始实施，允许符合条件已完整接种新冠疫苗的境外游客免隔离入境进入普吉。据普吉方面统计，截至本月13号，已有约1.9万名境外旅客进入普吉，其中有50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这计划的目前已经为普吉带来了超过10亿泰铢，约2亿人民币的收入。